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 Spring Jungle's Open Music， 能量音乐 Hit the Warehouse Open Music。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晖，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和春晖来一起享受音乐。因为呢，你要知道，你的音乐每一首都是有能量的。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蔡徐坤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情人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一经推出的时候呢，就已经霸气的登顶多个榜单的 Top One 了。那这一次呢，多平台花式的出圈，那独一无二的昆士情歌呢，也让蔡徐坤呢成为了大众情人。那网友呢也是纷纷 get 到，然后呢翻唱还有舞台进行翻跳，不断解锁多种的音乐曲风，展现了多面的魅力。那我们就来一起听听看，人气和实力共担的原创音乐人坤坤带给我们的情人，掌声有请。 颜色是幻觉，用纸片你的声音构成线，温热蔓延，爱多少个午夜肆无忌惮，对梦狠狠无意追逐，无法止步，热度包围了我。 All I wanna do is float around， 我的心在小路乱转，从日落到清晨的余光，到天亮，你轻轻一个吻，我疯狂地回，气氛开始升温，危险又迷人。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 稍微些安全感，做我的情人。逼着自己我的首选，靠在枕边，我绕过你天使般的脸，这感觉实在太危险，能否再对我温柔一点点，不忍心再带你去冒险。 All I wanna do is float around， 我的心在小路乱转，从日落到清晨的月光，抱你到天亮，你轻轻一个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蔡徐坤带过我们的情人，希望这样一首歌曲的你能够喜欢吗？OK， 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田馥甄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先知啊。那爱情里到底有没有先知这件事情呢？听这首歌曲呢，也许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了。没错，那层层堆积每个被爱放大的枝微末节，关于爱情的不可控，拆解在爱情里的每一个知与不知。那就像歌词里写到的，我清楚一切除了你的爱呢， 那这也是爱情的终极天问啊，因为呢即便一方先知道，也还是要配合对方，然后来揣测对方，那对方呢才是拿到那个信封来揭晓答案的那个人。所以呢，感情里的先知对爱不爱可能还是一无所知。所以呢，我们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田馥甄的《先知》。 Music All Day Long。Welcome with DJ Spring 春晖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红了眼发高烧，青蛙腿加青膏，黑魔咒那一招，嫉妒心在发泡。孩们请祈祷，毒苹果在偷笑，迷魂药有多少都爱我，我知道爱好难熬，我天生迷人又招惹谁了，最心快睡蛇药，老远闻到你醋味在发酵， 谁怕谁误会，我生来高调，风卷生人无扰，盛装狂欢让嫉妒烧， 还没破釜马也不可爱， 可怜我多清白，再美也不至于上断头台， 谁怕谁误会， 生来高调，风卷生人无扰，流声壮狂欢让嫉妒烧， 放肆是傲娇的一种记号，女巫不发威，你真当我病猫， 同样破水灿烂就像这样，嫉妒是最终欲路要少跑，如果懂自卑手下就不拆，或者自己万事包括你的都有心通宵， 你不 真的是全员皆飒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宁静、郁可唯、王菲菲、白冰还有蓝盈盈共同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傲娇啊。这一组呢真的是难度太高了，不管是歌曲还是舞蹈呢都是里边最难的。那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张惠妹、徐佳莹还有艾怡良，男唱就不说了，舞蹈方面呢不仅是全员劈叉，而且呢还玩转了高难度的椅子舞，那你真的有被他们飒到吗？ OK， 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啊。今天的嗓子呢虽然有一点哑，但是呢一点都不耽误我们一起来感受音乐的能量，是吧？好了，我们说霓虹是如影似幻的光影，甜心呢是光影当中的爱人。那么在 disco 星球的反射当中呢，光彩夺目的他闯入了四个人的世界，一场爱情故事呢就此上演喽。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来听听看，来自马赛克乐队带过我们的霓虹甜心，掌声有请。 方式猜得到你的名字，此刻放心要怎样才不流失，在这多彩的舞池，霓虹神秘的影子那么美，我感觉我的心在动，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 baby， 我闻到你的香味。 红甜心啊，是来自马赛克的又一首动人的情歌了啊！它讲述的是一个需要被爱情拯救的故事，那也是一首无论什么时候戴上耳机呢，都会让自己的嘴角不自觉的上扬的一首快乐的歌曲。那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每个人都可以喜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Chanya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以前听呢，只是觉得歌词歌曲都很不错啊，对于内容呢，其实真的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才会发现一首歌的精华呢，并不是所谓的曲有多好，节奏有多棒，那往往是歌词呢才能够更加的深入人心啊，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没有哪一段感情是在浪费时间啊，如果他没有给你想要的，那他一定会教会了你什么是你不想要的。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来自Chanya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掌声有请。 在我22岁时，回想起当时多么想谈恋爱，妈妈 说就让它来，然而在32岁时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它失去某种色彩，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无力再，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它只留下晴空一瞥的感慨。我越来越不懂爱，32岁的我，虽然一个人过，也过得够精彩。我才想谈恋爱，然而爱总是乱了节拍，我只能够瞎猜，也许能中了头彩，真的也觉得奇怪。哎呀哎呀，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它只留下晴空一瞥的感慨。我越来越不懂爱，得不到的无所谓，就算是自我安慰，没必要伤悲。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它只留下晴空一瞥的感慨。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它只留下晴空一瞥的感慨。我越来越不懂爱，什么都不懂爱，不爱爱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爱又爱。 独处，谁不贪图？谁？

往我们熟悉的沙宝亮，这一次呢带给我们了一种全新的视听感受。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是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啊，可以说是或多或少都少了一些昔日留在很多人脑海里面最为引人共鸣的那份痛彻心扉。那无论是从歌曲的主题而来的那份重拾初心，还是从歌声当中听闻的勇气，透过沙宝亮这一次所唱响的故事情怀啊，对于很多熟悉他或者是曾经被他感动过的乐迷来说呢，都多了一份新鲜感。歌曲当中呢所包含的是有期待有思念，然后呢又夹杂了几分仿如新生般的希望，那慢慢的告白出对于爱情最为大彻大悟的感受。没错，爱呢不是结束，只是一场旅行。那这一次沙宝亮呢仿佛化身为一位走过绵长情路的苦行僧啊，用歌声去解开更多人对于爱情纷扰而复杂的千丝万缕。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希望能够喜欢，记住了它的名字很长，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希望能够喜欢，那你一定要记住咯。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为你推荐下面这一首歌曲呢，又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了，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这是一首释怀的歌，不开心也不难过，无关爱情，有点寂寞。这是一首释怀的歌，有曾经，有未来，无关痛痒，只要现在的快乐。这是一首释怀的歌，人生太短，生命脆弱，无关结果。30岁的年纪，思考人生也能很深刻。这是一首释怀的歌，既有歌手本人的故事，也有很多人的故事。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如果你和他一样一路执着，他希望你一定能听完他唱这首歌。我是 DJ 董鹏，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王胜男，这是一首释怀的歌。 如果10年之后没有了我也很开心，曾留下许多，尤其是这些年写过的歌，他们是真的证明我活过。不开心也不难过，有道光指引着我，简单是一种快乐，复杂是黑夜的刺客。这是一首释怀的歌，谁还记得谁最后一刻？这是一首释怀的歌，我把自己藏进了寂寞。想了想，为什么写这首歌？因为十几年里为了音乐付出了很多，也曾迷茫，也曾怀疑过。接近30岁，我有些话想说。努力不一定会有结果的，但幸运也不是每个人都值得。如果你和我一样还在一路执着，那你一定要听完我的这首歌。不开心也不难过，有道光指引着我，简单是一种快乐，复杂是黑夜的刺客。这是一首释怀的歌，谁会记得谁最后一刻？这是一首释怀的歌，我把自己藏进了寂寞。 最近的这一两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儿，让我对人生也有了新的意识。生命太脆弱了，我希望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纯粹的做自己，真的简单点，快乐就好。 这是一首释怀的歌，谁会记得谁最后一刻？这是一首释怀的歌，找到了答案又如何？ Hot music all day long， FM with DJ Spring 春晖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啊。好了，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带过我们的二三十啊。二三十岁的人呢，是城市当中的主流人群啊，他们的青春呢，写满了奋不顾身。那每一个平凡的人生呢，总会有一个值得听的故事啊。他写的情调总会让人很怀旧，心里边呢也装满了纯粹与平静。所以呢，我们就来一起听听看这首歌曲，看看在其中会不会找到我们大部分人的影子。来自李荣浩，《二三十》。 有地的工人，二科的医生，几个开旅馆的人，园丁喝的茶，理发师的话，修鞋匠的匠，没想过为难。二三十岁的人，傍晚黄昏还等对的人，醉的好坏不分，哭的大声记录着青春。二三十岁的人，奋不顾身，微笑着承认，回头看了看路程，主编爱的他，还有个别做曲江，我们都很好，没觉得无聊，天气那么好，没想三十岁的人，傍晚黄昏还等对的人，醉的好坏不分，哭的大声记录着青春。二三十岁的人，奋不顾身，微笑着承认，回头看了看路程，有些快要想不起来的人吧，那些就是已经过去了的年华。二三十岁的人，傍晚黄昏还等对的人，醉的好坏不分，哭的大声记录这青春。二三十岁的人，奋不顾身，微笑着承认，回头看了看路程， OK， 来自李荣浩的二三十啊，真的是一直很喜欢李荣浩的这种风格，节奏很轻快，旋律呢也很优雅，那歌词呢也是画面感十足，而且这样一首歌曲呢特别适合在早上来听哈。那么在睡眼惺忪的懒腰，那在洗漱刷牙的镜子前，在上班奋斗为梦想努力的路上，那二三十岁呢正是奋斗的时期啊，所以呢一起加油啊，希望呢你不要被一次的失败所击倒，愿你的事业还有爱情都能够双丰收，因为你要知道三十而立，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加油。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谭维维的一首歌，叫做是我啊。这个世间呢真的有多少人年少的时候呢渴望成为英雄啊，最终呢却成为了烟火红尘里的平凡人，但是呢平凡的人也不意味着孤独还有悲伤啊，只有一个稳定平和的心态，一样呢可以把生活过得是有滋有味的。每一个人呢也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星辰啊，站在自己的位置发着自己的光，平凡的也是生命当中最真实的一种底色，因为呢我们可以努力的去争取最灿烂最耀眼的时刻，那如果不能够做到呢，那安安稳稳的站在那里不辜负这美丽的夜空就已经是一道风景了。所以呢谭维维的我送给大家，那也送给每一位正在路上奋斗的朋友们，大家来一起加油好吗？好了，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提醒你要照顾好自己，千万不要感冒哦。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希望明天我能够赶快好起来好吗？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再见。

七彩云南翡翠。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